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暖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本是多云转阴，由于扩散条件很差，仍有中度到重度霾，外出请注意防护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北转东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50%。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，东转北风一二级转四五级，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知府大人审不清，吓了大叫，升坐监斩台。他落座之后，命令把郭光清绑上来，重新又查问一遍，这叫验明正身，就等着5时3刻好开刀。因为他们在城里转了一上午了，沈不清在这块也就吃了一碗茶的功夫，有元臣官将的报告，时刻已经就要到了。押入法场，几个棒小伙子过来架起郭光清，就架到刑场的正中，面对着西，脊背对着东，跪倒在地。李虎这小子把鬼头刀一摁，疯狂嘎嘣嚓来来来来，把这把刀拽出来。毛广弼也跟过来，把自己煞现的那大刀也抖了出来。李虎一看，哎，问你真他妈跟着捣乱，你敢伸手？我当然敢伸手了。我告诉你，一刀之罪啊，你别看你卖肉有能耐，宰活人你未必敢下手，这一刀要砍不下来，你可替他。对对，我替他。他们刚到了刑场，头声追魂炮就响了，炮声响过，刑场戒严，是衙门口的官人脸朝外，脊背朝里，把法场就护住了。时间不大，当啷一声，二声炮又响了，人们把眼睛全都瞪大了，脖子伸多长，就等着三声炮响，这块人头落地。老百姓什么心里都有，有的同情郭光清，议论朱元璋，有的就是袖手旁观看哈哈笑，纯粹是属于看热闹的。有的人出于好奇，哎，人上100，星星闪闪，什么心理活动都有。这时候元臣官就向知府报告说，时刻已经到了。53刻刚一到，第三声追魂炮就响了。李虎把鬼头刀一举，还没等他下手呢，咱们单说毛广弼，抡起这把煞现的大菜刀，他不敢砍郭光清啊，照着李虎那脖子啊，嗡就一刀。李虎还没弄清楚呢，咔嚓一声，把脑袋给砍下来了。护法场的军兵一看，哎，妈，这事儿新鲜呢，怎么砍刽子手啊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 沈不清在监斩台上也发现了，冲冲大怒，心说这人是谁？难道是朱元璋派的劫法场的？把他抓住！当兵的闻听，呼啦朝各拿刀枪往上就闯，准备要活捉毛广弼。毛广弼已经豁出去了，他先把李虎给杀了，然后用刀把郭光清身上的绳子全拉断，用胳膊一架，恩公快点跟我走。本来郭光清昏昏沉沉，闭眼等死，发生这些事他不知道，就听见咔嚓扑通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转回头一看是毛广弼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来报恩，我救您来了。哎呀，谈何容易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，恩公要活咱们在一起，要死就死在一起，我娘让我来的，别的话您别提，跟我走。毛广弼一手架着郭光清，一手轮着把杀线的大刀往外就闯，正好跟当兵的遇在一起，一人舍命万众难敌呀！你看他不会武术，他有把子力气，这把大刀抡开了，气就扑哧啪呀呀，真给砍倒了两个。当兵的一看这还了得了，往上再闯，各抡刀枪，毛广弼、郭光清身上都中了伤的，鲜血直流啊！但是毛广弼把命豁出去了。眼珠子都起了血线了，抡大刀像猛虎一般，一个人就敌住几十名官军。可有一样，毕竟他不会武术，身上的伤越来越多，有时刀砍的，有枪扎的，他就觉着脑子昏昏沉沉，没有劲儿了。毛广弼心中暗想：娘啊，儿，我算尽到责任了，娘您保重吧，儿我就死到鬼王庙前了。他心里胡思乱想，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鬼王庙的大墙上噌窜上一个人来，这人双腿一飘，脚踏尘埃，手中抡着把明晃晃的单刀，飞身行就闯进法场。来的是谁呢？来的正是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。这李文忠现在还是小孩，才十几岁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朱元璋的姐夫临死之时非叫朱元璋封官不可，朱元璋封这李文忠为十王之职，就是那小孩，因为他们家摊了这些事情，在那一天李文忠上学去了，偏赶同学吆喝的有点事儿，又串了两家门，所以他回家就晚了。李文忠夹着书包往回走，等到了家的门首一看，耶，狮子花的封皮给封上，用大锁锁着。李文忠就一愣，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好好的，怎么我放学了门锁上了，这哪给封的？他正在门前来回转悠呢，他们隔壁有个李二叔，这老头挺好，跟郭光清素有往来啊。这李二叔过来一把把李文忠抓住，孩儿啊，到我家吧。李文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到了老李家，这李二叔才告诉他，孩子，你们家出事儿了。他就把朱元璋怎么起义，郭光清怎么受株连，官府怎么严拿，哎，你姥姥你母亲全跑了，官府没抓着你们这人，把门给封了，说孩子你可得快走啊，你要早得晚了叫官府发觉了，你的小命就没了。 李文忠一听哇一声哭出来，书包也扔了，老了也走了，母亲也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？我上哪去？这李二叔也不敢收留，说完了让孩子快走。李文忠一想我上哪，最后想了个办法，出西关鬼王庙。鬼王庙有个和尚叫陈光长老，这陈光长老跟我姥爷不错，是棋友，有时候我姥爷上那烧香没少的给他钱，也经常领着李文忠去，就这么认识。后来李文忠一想，干脆我到鬼王庙吧。就这么的，他出了城到了鬼王庙，见着陈光长老就把家里的遭遇说了一遍。老和尚脸都红了，弥陀佛，孩儿，哎，你上我这里就对了，这么办吧，我给你拿俩路费，你上襄阳找你舅舅朱元璋去。不，李文忠把脑袋一拨了，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我姥爷要掉脑袋，我得劫发场救我姥爷，要去我们爷俩一块去。弥陀佛，孩子，你说什么？你敢劫法场？那是闹着玩的，你小小的年纪还没长成人呢，你怎么能劫得了？这事万万使不得。不，劫法场不成，我宁愿我们爷俩死在一起，说什么我也不走。我就有个要求，你要念跟我姥爷有一面之交，你借我一把刀得了。说什么李文忠也不走，陈光长老心里头暗自赞成，说李文忠这孩子小小的年纪倒有股刚强劲儿，也颇受感动，最后点头答应了，给他找了把三号的戒刀。李文忠把这刀又重新磨了磨，分快分快，本来这个小孩不会喝酒，为了仗仗胆子他喝了点酒，脑筋也蹦起来，小脸也红了，瞪着圆彪彪的眼睛在这挡着。法场的一切虽然他看不真，但是他也都在旁边。他上了大墙，看着脖子看着，不知道为什么法场乱了，什么人劫法场呢？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啊！最后一想，管谁呢，我是救我姥爷来的。小腿一飘，蹭从墙上跳下来，手抡着钢刀往法场就冲。他恨不能赶散了官兵，把姥爷郭光清给救了。但是他往前走着走着，正好路过监斩棚，那个赃官沈不清抻着个脖子正叫唤呢，别让凶犯跑了，快把他抓住。李文忠一甩脸，心中暗想，这个狗官，我们家摊事与你有直接关系，小爷我岂能容饶。想到这一合身，蹭他跳上监斩台，正好当差的都下去了，沈不清周围就出了一个总管没人。李文忠把单刀一抡，断喝一声：“哎，狗官，你就在这儿！”沈不清听有人一喊，刚一回头，刀就到了，在他左肋之下就捅进去了。这小子两腿一蹬，这算交代。那总管吓得屎都拉裤子里，两个腿哆嗦跑不了。李文忠顺手一刀，又把沈喜儿这小子宰了，从台上跳下来，打救自己的老爷郭光清。这时候当兵的发现了，哎呦，来了个小孩，这小子把知府大人给杀了，别让他跑了。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拦住， 李文忠这阵命全泼出去了，这就叫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。另外李文忠呢，从小就练武，跟朱元璋也学过，跟自己的父亲也学过，何尔楞、范永年也教过他几手，什么打拳、踢腿、窝腰、拿大顶、举盾子、扔石锁，基本功是很好的。别看小孩年岁不大，武功出众啊，这把单刀舞动开了还真不好对付，当差的往上一闯，没几个回合就趴下四五个。当李文忠杀进人群，见着自己的老爷郭光清，老爷，我救你来了。郭光清一看，哎呀，孩儿，你快跑，别管我了，非把你搭上不可，你快走。不，老爷，咱们生生在一处，死死在一起，说什么我也把您救走，您跟我来。毛广弼扶着郭光清在后面，李文忠抡刀在前面开路，三个人扑了命杀开一条血路，奔正东就跑下去了。感情这些当差的都是顾自己的性命，心说我们挣的钱也不多，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都是吃闲盐长大的，谁管这干什么？没有认真的围攻，真要认真，李文忠杀不出去。等他们跑出去了，有人赶奔镇台衙门送信。镇台衙门就好像现在维持治安这块的地面军队，有个镇台大人姓冯，叫冯德章。大伙跟冯大老爷这一报告，说坏了，知府大人死了，有人劫了法场，国家的反叛郭光清跑了。这冯大老爷吩咐一声，马上禀命，人家有军权呢，带了两名副将，点兵三千，再后头就追上来了。但是他们一集合，再一追，郭光清也就跑出去快五里多地了。这三个人一边跑着，郭光清一边说：“文忠啊，你怎么没走？老爷，我念书回来，看咱家被封了。”是那李二叔告诉我的，咱家摊了事儿，我一直在鬼王庙里头躲着，就准备接法场。哎呀，不懂事的孩子，你快走吧，军队这就追赶上来，非把咱们的命结果了不可。我老了，死而无怨，你还年轻啊，快赶奔襄阳，见着你舅父朱元璋，让他给我报仇雪恨吧。广弼，你跟着文忠一起走，千万别管我了。毛广弼能听吗？恩人，咱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生在一处，死在一起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走，您废话少说，快跟我走。架着郭光清一溜歪一斜往前跑，您说那速度能快吗？又走出半里地，就听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，三个人回头一看，坏了，骑兵追上来了，连那武官都看清楚了，刀枪棍棒都放出光辉来，马队在前，骑兵在后，别让他跑了，站住！郭光清一看，真完了，稳住！是急， 快走。李文忠也不走，毛广弼也不走。哎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旁边呢有个岔道，这岔道是奔湖北省去的。在这岔路上来了一支人马，要论人数说还不多，100多人，都是猎户的打扮，有虎头巾、豹头巾，有的用绢帕勒头，有的呢系着虎皮裙子，有豹皮裙子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手里端着硬弓强弩、虎叉子，各种武器。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是匹黑马，可这匹马显得比别的马都高一头炸一倍，跟青缎子一样刷亮，马配威武灵，倒挂双蹄熊，鞍颤交环，是锃明刷亮。在这匹大黑马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不亚如燕群的太岁，火鸟的金刚，跳下马来足有1丈挂铃，肩宽背后膀大腰粗，可以说肚大腰憨，是腚大腰圆。看这岁数在40岁挂铃，扫鼠眉钢铃眼，狮子鼻子火盆嘴，连鬓乐腮，黄焦焦的胡子茬，头顶虎头巾，内披细甲，外罩大红袍，系着九股穿成的判甲绦，锐旋的宝剑，在鹿皮套有一对冰铁大将鞭，瞄着环德胜钩挂着丈八蛇矛扁钢枪，你打冷眼一看，就像三国那张飞又活了一样。这人在马脖子那块挂着几只兔子，肩头上架着一眼鹰，就见这个鹰二目放光，翅膀敏敏着，小脖扭动着往四外看着，看来他是个头。李文忠不认识啊，说来的这个人是谁呢？啊，这人可了不起，是明英烈这套书18路反王的头把金交椅，资历为大姚王，姓刘，叫刘辅生。他还有个亲兄的，自立颍州王，叫刘辅通。咱们就说这刘辅生吧，这个人两臂一晃有2000斤的力量，在18路反王之中是最勇猛的一个。据说他练过13太保的横料，要运上气功，枪扎一个白底儿，刀砍一个白刃。另外此人善于骑射，百步穿杨，是百发百中。但是刘辅生这个人性如烈火，直肠子，直出直入，多年的流窜生活使他养成土匪的习气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杀人不眨眼呐。现在这刘辅生是18路王子之中的一位，手下兵马不下10余万，但是这人有个毛病，就爱打猎。春天秋天，可是冬天夏天有闲空，他就出来打打猎。这一次他带着手下100多亲兵，各拿着打猎的武器，离着滁州不远，上这来散心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刘辅通就嘱咐他说，哥哥，那是元人辖下的地盘，您最好离着远点。您说您带的人不多，一旦跟元兵元将发生冲突，您不吃亏吗？刘辅生是艺高人胆大呀，二弟一切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